及。按照农村的习俗，亲戚邻居和平时经常在一块走动的都要送一些红皮鸡蛋，为的是让孕妇补养身体。实际上这不过是那辈子那朝代传下来的旧规矩，仅是公公出去买的鸡蛋就够曹氏吃到小家伙断奶了。但是各家的鸡蛋还是照送不误。曹氏在村里啊为人非常好，在大姑娘小媳妇群里啊很有威望，三五成群提着竹篮过来探望她的，今儿个一波明儿个一伙。哎，这公公婆婆还有这狐狐狸坐在大门口满面春风的打招呼，谁瞅见他们爷仨准会停下来客套两句话，说一些恭喜祝福之类的。狐狐狸高兴的都有些昏头了，只知道坐着呵呵呵的傻笑。来探望的络绎不绝的来了十多天，送来的鸡蛋粮食那堆里是埋不下的，柜子里放柜子里也放不下，又往抽屉放，最后实在找不到地方，老爹机灵一动把盐罐子给腾出来，还是不够装。这些鸡蛋都是随喜的，又没法挑到集市上去卖。那些天这老爷仨可过了鸡蛋瘾了。曹氏那边补得滋滋润润的暂且不提，公公婆婆胡胡里三个也跟坐月子似的，那鸡蛋做的那个花样，煎煮炒腌能变的法全都变完了。吃的这三位看见鸡蛋这嘴里就直冒酸水。那天公公逼急了，腾出一个盐罐子装鸡蛋，装着装着就想起了老婆子逼胡胡里结婚那次摔的那个盐罐子，禁不住可就笑了起来。老婆子正在里屋给小孙子换尿布，听见老头在外面笑个不停，隔着套间门就问上了：“老头子，什么事值得这么高兴，得了荆州似的？”老头不吭声，嗯啊了半天，等着老婆子按捺不住跑出去提着他耳朵了，这方才挤眉弄眼的指了指涮得干干净净的盐罐子。老婆子忘性大，愣了半天也没愣出个眉目，那只手却牢牢揪着老头的耳朵不放。老头吸着冷气，偏着脑袋，嘴都凑到老婆子耳朵上了：“ 哎，死老婆子，疯老婆子，我是说一个盐罐子白白被谁给报销了，不然用装鸡蛋多方便。” 这老婆子也想起那天自己的泼辣劲儿了，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笑了个上气不接下气儿，笑完了又冲老头发脾气：“ 你还说要不是我，你现在到哪儿去偷个胖乎乎的孙子，让你这老不死的得了便宜还卖乖。” 老婆子说完自己又忍不住笑了，老两口就嘀嘀咕咕又说又笑。曹氏在屋里躺着沉浸在一片做了母亲的喜悦之中，看着躺在襁褓中的婴儿，小家伙刚出娘胎，粉红色的躯体嫩嫩的，像春天绽开的一朵小花，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稀疏的几根黄头发软软地耷拉在头皮上，此刻呀，他正睡得香，粉红色的小腿儿偶尔动弹一下，像是睡梦中遇到什么高兴事儿呢，小脸上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容，那肉嘟嘟的小嘴不时地咂巴两下，攥着紧紧的小手举在头两边啊，曹氏在小家伙的额头上轻轻亲了一口，一股奶气直沁心脾，熏得曹氏几乎沉醉了。这是他的心尖肉啊，恨不得把小家伙紧紧搂在怀里亲个够，但是他没有这么做，生怕惊了小家伙的好梦。曹氏躺在床上抚摸着儿子柔柔的小脑袋，浮想联翩，他想到了小家伙刚出娘胎的时候极力的挣扎给他带来的痛苦，那是一种即将孕育出幸福的痛苦。他想到了在娘家时受到的种种冷遇和结婚以后胡胡里对他的千般的恩爱，他很是满足。生完孩子后的第一件大事，那就是给孩子起一个响当当的大名， 这件事在目前的李家尤其重要。胡护理活了大半辈子，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正八经的名号。胡护理幼小的时候没了爹娘，有可能起过名字，但是从来没有人叫过。大家都叫他胡护理，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别的名字。为了给孩子起个好名字，胡护理没少费心血。李家的祖籍是浙江绍兴，后来又迁往山东，再由山东迁到直隶河间府大城县。兵荒马乱中，几经辗转，先祖留下的族谱早就不知道遗失到什么地方。胡护理冥思苦想，方才记起他小时候曾经看见过老爹拿过一本家谱，那上面好像按辈分排了李家后代中取名依据的原则。那本书呢，后来被胡护理他老娘纳了鞋底儿。胡护理一辈子没进过私塾，没请过先生，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别说没见过，即便看过也不知道写的是什么。所以说啊，按照老祖宗的定律来说，那是不可能了。这时候呢，胡护理他老爹从林庄请了一个德高望重的私塾先生给大孙子起个名。老先生是十里八方有名的学问人，曾经中过举人，姓张。张老先生年轻的时候在外做过几年小官，后来由于对朝廷的不满卸甲归田。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连县令都让他三分。老头给张先生啊封了厚礼，当然别人看来可能不怎么封厚，但是李家已经是尽其所能。老先生摸着雪白的胡须沉吟了良久，才说道： 哎，当今天下大乱，内有奸臣当道，外有匪夷霸寇，民心思治，我看啊，就让他叫个国泰吧。啊， 胡护理他老爹如同奉了圣旨，一溜小跑回了家，给老爸儿子儿媳妇报信儿。于是胡护理的第一个儿子李国泰就成了祖孙三代中第一位有名有姓的人了。给孙子起完姓名才算是忙完了一小步，小家伙过满月那才是最紧要的。一般来说，小孩子过满月在农村是最最隆重的，比媳妇儿过门老人祝寿都要热闹。不过呢，只有富人家每个小孩满月的时候会大张旗鼓的摆酒席庆贺，而比较差一点的只有头胎才勒紧裤腰带庆贺一次。老头打定主意了，即便以后这些日子再紧吧，小家伙的这档事儿也要办得像样，老李家人前人后也好长些志气。对于这个想法，胡护理的老娘也是双手赞成，倒是胡护理和曹氏有点小意见，认为应该防个后，两位老人年纪大了，说一声有个三长两短大病小灾的，那钱到哪整啊？但是胳膊毕竟扭不过大腿，老头活了这么大岁数，在人前一直觉得腰板不那么直，孙子满月一定要风光一次，谁说也不行。过满月其实呢也没什么比较重要的仪式，农村的庆贺仪式千头万绪，到根本也就那么只有一种，吃。把东西凑到一块儿，一帮人坐着胡吃海喝一通，主客都是皆大欢喜，主家壮了声势，长了面子，客人吃得舒服，占了便宜。胡护理他老爹粗略估算一下客人，约莫有十二三桌的样子，这在这一片那已经是很大的排场了。 好在老两口和小两口每天节衣缩食，留了点家当，再折腾卖点什么，凑几个钱儿，还不至于欠什么债。算计完毕，狠一狠心，也把家里喂的一只半大不小的猪给杀了。猪杀了，大约有七八十斤的净肉。喝酒菜上肉，这算是解决了。而鸡呢，也是自己家喂大的，下蛋下的正多，也是一跺脚宰了十来只。鱼到集市上去买。而且这些蔬菜呢，自家菜地里也是产了一些，再多多少少买点。酒桌酒杯之类，专门有出租的，可以掏钱去租一套。一切准备妥当，小国泰满月的日子也差不多了。小国泰过满月那天的盛况，一直在李甲村的老辈子人嘴角上挂了好几十年，谁提起谁竖起大拇指，说是给李甲村的穷兄弟们长了志气。那天的情况，李甲村没有人不知道，因为全村的男女老少，包括邓财主家，都在被请之列。再加上胡胡里年轻的时候混迹江湖时结交的一些朋友，曹氏娘家的亲朋故友，整个李甲村都是喜气洋洋，大人小孩穿梭往来，胡胡里家那更是欢声笑语，张灯结彩。胡胡里和老头忙着招呼男客人，而老太太呢，陪着曹氏在里屋招待女眷。据村上人们说，李家那天的酒桌上可真叫丰盛，流水席上了有三四个时辰，大师傅在厨房里一个劲儿催着端盘子的上菜，端盘子的苦着脸去酒桌上看看一遍没动，再看一遍还是没动，每个人都吃得从鼻子眼里往外冒饭。临走的时候，人人的手里还提着大小袋子的食物，小孩子口袋里装着零食。话说李家忙完了小孩的满月，高高兴兴又筋疲力尽，全家老小着实歇了几天。胡胡里他老娘整天抱着大孙子，哎呀，那是乐坏了，连媳妇儿都不想让碰一下，那才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放在手心里怕碰着。李家人迎来了一段最和煦美满的日子，胡胡里看着全家老小的脸上绽开的笑容，不止一次这么想，李家的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要说人活着一辈子，有时候就是奇怪，该着你倒霉，你怎么折腾都不行，出门好端端的走路愣能摔个大跤，喝口凉水都能塞着牙缝，该着你运气来了，那真是泰山都挡不住，那才叫一顺百顺，一利万利。天上掉下个金元宝，就是能刚巧让你捡到。李家老两口没把胡胡里过继之前，虽然也不愁吃穿，可是也够凄凉的，一天到晚这家里听不见笑声，老两口谁也不爱和谁说话，偶尔闲着没事了，老两口坐着哭守着一盏孤灯，想想晚年的凄凉，不免心惊胆寒，黯然神伤。可自打胡胡里过继以后，老两口的笑话也多了，人也精神，曹氏过门，老两口更是整天笑得合不拢嘴。这曹氏呢，也真是该着在老两口里红火，进门一年就给老两口生了个大胖孙子，老两口你争我抢抱孙子，把李国泰几乎要捧到天上了，谁一抱上就不想撒手。这曹氏呢也真争气，看两位老人家一个孙子不够，一鼓作气再接再厉，连着气儿又给二老生了四个大胖小子。老两口这一下子可没话说了，一人分两个抱着，还得有一个坐在地上没人抱哇哇的哭。老两口在五六年前那时候呢做过一个梦，闭上眼睛就想百年以后谁会给他们披麻戴孝，谁会哭天抢地地把他们送往最终的归宿， 谁会在清明节的时候念叨着他们两位？糊糊里他爹，有些时候看看眼前这五个活蹦乱跳的小子，就像做梦一样。他不敢相信这五个会是他的孙子。哎，仔细想想，确实是。老头总一个人忍不住偷笑，就感叹这小日子，哎，过得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两位老人都相信这是列祖列宗以及上天的赐福，他们不敢相信事实，呼呼里又何尝敢相信呢？低下头想想，总有一种恍然一梦、恍若隔世的感觉。呼呼里有的时候来到家旁边那个破土地庙的时候，他就只想掉眼泪。为什么呢？因为之前穷的时候经常在那里住，而进去以后再看那个他曾经用以盛水的三足香炉，更是感慨往事的沧桑。李家一连串的五个孙子彻底打破了老李家濒临绝户的困境。应该说，老两口对五个孙子中任何一个都是亲得跟宝贝似的。然而五根指头伸出来都有长短，更何况人的感悟。确切一点说，五个孙子里边老两口最疼爱的还是老二，大名叫李英泰，小名叫灵杰。哎，这个小名取的就是人杰地灵的意思。老两口疼爱灵杰，那是因为这个孙子聪明伶俐，眼疾手快，从小办事就很有主见。老两口绝对没有想到，他们这五个孙子中最宠爱的灵杰，数十年以后会成为慈禧太后的左膀右臂的李大总管，风云一时炙手可热的李莲英。俗话说得好，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李莲英一出生确实与其他小孩有不同之处。当然，民间传说中所谓曹氏生李莲英，那天夜晚梦见一只什么东西扑入怀里，第二天李莲英便咕咕坠地，落地的时候啊，什么云罩顶，外人看见李家红光冲天之类的鬼话，当然不可相信。说李英泰一落地便在举手投足之间显示出那么一点特别，倒是真的。小灵杰离开娘胎以后，没有像大哥和几位小弟弟一样手舞足蹈着大哭不止，他仅仅是象征性的哭了一下，似乎是表示对母体的那种眷恋，然后便很安详地躺着了。经历过一些世面的老人当时就说，这小子不同常人，日后说不定会成大气候。也真是，小灵杰先天呢似乎就带了一些聪明狡猾的本领，而睁开眼睛就知道从大哥手里乱抓着抢玩具。抢玩具是每个小孩都会的，不算稀奇。而稀奇的是什么呢？他不像别的小孩子一样抓住什么就往嘴里塞，塞不进去就哇哇大哭，仿佛上辈子从来没吃过一顿饱饭似的。小灵杰抢到东西以后立刻便会模仿着别人玩的样子去玩，再不就是抓在手里凑到眼前去看，翻来覆去的看，不哭不闹也不着急。小灵杰两岁的时候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后来被人牵强附会成为李莲英净身入宫做太监的原因。这个小事儿啊，咱们呢就当一段故事来听，是真是假也不必要较真。话说有一天呢，曹氏抱着小灵杰在院里方便，而刚好家里喂了一只小黄狗摇着尾巴跑了进来，看见小灵杰的排泄物，他晃晃悠悠的过来吃个干干净净。吃完地上的，那黄狗伸伸舌头还舔舔嘴唇，仿佛还不过瘾。曹氏啊，于是把小灵杰的屁股就凑上去让小狗来舔。就在这功夫，曹氏的老婆婆左胳膊拐肘着老三，右手扯着老大从外边回来了， 一看这情景，不知碰着哪根筋，大惊失色的可就训斥起了曹牧师：“ 哎呀，那可不行！你让小林姐当老公去啊！” 老公什么意思啊？老公就是大城县一带对太监的俗称。说着放下老大老三，顺手抄起一把扫帚向小狗打去了。小狗疼得嗷嗷叫着，一瘸一拐跑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深深地祝福你。

北京时间22点整。